再耀眼，常为我再照明。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。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。默然如他那万真。

自己

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秋去寒冬，寸寸青丝为谁苍凉，就怕人不回头，夜人静魂荡漾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半自淡淡腮红，时光像忧愁慢慢走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曾说你不懂，你不懂我的事、oh yeah、我想他还想他，我想他还想他，都不愿说，就算这么多年过去，这么多年依然不忘记， 依然不忘记， 也愈远你的心，像美丽的彩虹， 美丽的彩虹， 只为一个人寂寞，把他爱的好久好久， 把他爱的好久好久，他们都不了解，但是他把口声黑，我当然不懂理解，但是从不曾发现，不管他笑 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总说你不懂， 他总说你不懂， 你还想你不懂我的事、哦哦哦哦、我想他还想他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也许是我总容易太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真的话语，或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你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，动物之间的融化，被糖水迷晕的沙拉，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, I'm in love, 记在那天真的话语，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